欢迎嚟我 Touch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特。 今日日期2025年10月13号，定期嘅 A， 其实都唔好定期噶啦，我哋嘅不定期嘅 AI 专题啦吓，其实已经2个月啦，上一次已经系。 呢度系我 Touch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咁啊，今次放心，唔会再系啲垃垃圾圾嘢，全部抄埋一碟就算嘅。咁啊，呢两个礼拜啦嘅 AI 嘅影片制作，突然间出咗两个新模型出嚟，就一时搞到几热闹吓。咁啊，将我哋全部攞出嚟一齐讲啦吓，即系用 AI 制作嘅影片服务同模型啦。咁啊，前回提要咧就系 Google 出咗个 VO 3，非常之靓，但系都非常之贵， 黐线。 贵捻到，我重申一次，以佢任食而且用佢嘅算力嘅消耗嚟讲咧，其实冇贵咗俾你噶啦。问题就系佢真系要烧咁多钱，但系最近就出咗几个咁啊，佢本身都有出 3.1 嘅，咁啊亦都有出个 fast 版本啦。大家知道我讲咗好几次噶啦，而家嘅 AI 生成嘅通常都系先出个大嚿嘢出嚟，然后再谂办法点样缩细个规模，佢降低个量化，令到佢可以容易运作成本低啲咁样噶嘛。咁啊，既然都讲开啦，先讲个 VO 3啦。VO 3我哋之前有提过嘅，咁而家出咗 3.1， 略改进咗少少啦。你见个号码只系改咗0.1，就知啦。主要就系佢原本就已经好强嘅分镜能力，更加咗强，更加真，同埋之前本来有少少地方可以捉到佢错处嘅地方都少咗。而最大嘅改善，其中一部分就系统一性问题。我之前讲好几次噶啦 ，AI 喺影片生成嗰阵时候，最大嘅挑战就系、统一性唔够，即系话你一开始系 A 嘅，一开始你画嘅系正义，譬如啦，你整整下后边变咗技难喎，大佬，咁就唔系脑噶嘛。AI 系一路都有呢个问题嘅，喺图片其实本来都有嘅，不过图片咧性最好得一张，咁你挑咗嗰一张就 OK 啦。咁你啲离群值太高嗰啲，你咪唔够理佢啦，因为佢系只系固定一张啊嘛。但系影片就唔同，影片有前面嗰几秒同最后嗰几秒，如果唔一样嘅话，你讲唔到落去啊嘛。咁当然你可以话用个中间嘅变化，但系呢方面就好有问题啊嘛，统一性问题。咁 VO 3.1 呢边咧就改进咗呢方面嘅嘢，再加翻佢原本就已经非常之靓嗰啲，虽然未必佢个叙事好劲，但系个画面一定好劲。不过依然都仲系个问题，贵。虽然佢而家降咗价，因为佢出咗细啲嘅模型，降咗价嘅，而且都有批量使用，但系依然系咁多档入边最捻贵嘅一个，使用门槛系最捻高嘅。所以你见冇乜人睇嘅就系、喂，原本如果净系得你一档，你贵都仲可以调高嚟买啫。而家有几档都仲用得啦，咁啊唔轮到你噶啦。基本上 Rio 而家系冇乜人睇嘅，大家睇啊依然系啦啦啦啦啦。即都是 Google 的影像模型、图片模型啦，你咁样讲啦，同影像可能会露乱。佢而家是成条产品线系齐晒，都是业界的龙头。有问题就是佢又唔舍得去免费俾你用，佢有得俾你试用，但是总之好卵贵啦。我有付费 account 嘅，但是普通嘅付费 account 都唔用得。总之就是我俾唔起。 即系嗰句啦，就是你整啲咁嘅片就咪系搵唔搵到钱嘅先，大佬你收人咁贵，但系问题就系、绝大部分呢类所有 AI 影片 都系同一落嘅啫嘛， 做嚟都唔系为咗搵钱噶嘛， 玩玩 咁你唔系为咗搵钱用咁样贵 啊？总之就系减不捻掂啦，即系钱嘅问题，贵系你嘅缺点，唔系佢嘅咯，最多就系咁样讲啦。咁啊，另一个就系最近最话题性嘅借助佢，我有个 chat 系非捻常之出圈，出圈到黐捻咗筋，我直情系懒得再理佢了，因为响个震弹啦。如果即系通知嘅话，我而家 check 啊，而家17.3万观看，910个转推，4000几5000个 like， 即系你睇个压 like 能力几咁强。呢个 Sora 出嚟嘅影片 ，Open AI 嘅影像。大家仲记得最初都好耐之前，感觉好耐啦，其实都系2-3年前嘅咋。Sora 啱啱出预告片嗰阵时候，我哋又出个专题啦。嗰阵时话见到好似好劲，但嗰阵时已经提过嗰个嘢啦。佢只系出啲 pick 出嚟嘅啫，即系揾最做得好嗰啲出嚟。咁然后佢真系落实之后，时候大家知道你真系要挑个最好嗰啲先可以有咁啊。但系 VO 3一出嚟嗰阵时，将佢打到满地走啊！基本上佢出嗰阵时咧，已经系周街已经有同佢差唔多级数嘅影像生成。但系呢次 Sora 2出嚟咧，真系屌打全世界。除咗个影像质感冇 VO 咁好之外咧，其他全方位都系赢晒嘅。尤其是赢嘅地方咧，系佢个生成能力。因为咧 ，VO 三有个你话优点亦都得，你话缺点亦都得，佢系非常忠于你嘅 com 嘅。而缺点就系、是、又系嗰句啦，加比烟加分欧，你本身嘅想象力有限，你描述得唔够好，你冇办法指挥个模型去做嘢嘅话咧，佢就摆烂俾你睇啦，即系好简单啫嘛。你个导演废，演员机咁劲，都系废噶啦。嗱，我唔系讲某套4亿嘅大作啊， 咩啊，唔系好差噶咋？你嗱，依系你仇富， 我冇睇。 你唔等人哋老豆死俾你拍戏，系你唔啱，套戏好差嘅，套戏好正嘅。 总之喺 VO 入面咧，就系你个导演即系、就是、你啦，你输入个 prompt 唔够好，唔够仔细，唔够详细嘅话咧，佢就做得差。但系调翻转亦都系，如果你个prompt 写得好嘅，一嚿详细清楚咁话晒俾你听，每一个细节，佢真可以表现出咁样嘢。但系 Sola 系 exactly 调翻转，基本上就系放飞自我，你讲嗰啲嘢俾佢听，佢就自己脑补一大惨嘢俾你。你可以非常简单两三句嘢出嚟，佢就讲一个好似有遵从过你嘅讲嘅嘢，亦都好似冇遵从过你嘅嘢。即系而美言嗰只原作系参考嚟嘅，你个 pump 系参考嚟嘅啫，佢可能会跟随你间 pump 你讲嘅嘢。咁但系通常大家正常一般人用嘅方法就系求其打两句嘢，然后期待佢做一出好嘅嘢出嚟啊嘛。Sola 就符合呢样嘢，两种都有追求者嘅。我就好认真话咧，就算喺其他领域都系嘅，有啲人想咁样，亦都有啲人想佢跟啦，就睇你输入 prompt 嘅能力如何。咁当然大部分大众，我之前都讲过啦，输入提示嘅能力系非常之弱嘅，所以佢 Sola 呢个系比较大家想要一种。我讲两三句嘢，咁佢就可以根据有自己揾翻嚟嘅资料啦，内部嘅资料啦，再加啲自己想做喺度脑补啦，嗰啲嘢怼落去。咁样就炒埋一碟，然后整个影片出嚟。个影片本身好靓嘅，但系符合你讲嘅嘢咧，就另一回事。咁啊，有辣有唔辣啦，可以叫做。但系呢个就相当地放飞自我。另一样佢嘅特点就系佢会落水人，四围飞嚟飞去。所以我个影片入啲人话呢个系 AI 做嘅，我谂紧你发鸡盲啊！个 Sola 个 logo 四围飞嚟飞去嘅，四围都系，点解会睇唔到嘅咧？即系当然我知道原因，其实就系佢睇到个 Sola 个水印嘅，但佢唔知啲 Sola 系咩嚟嘅，佢直情唔知佢系一个 AI 嘅嘢嚟噶嘛，所以佢咪唔知咯。咁我理解嘅，又即系不过只系讲基本上嗰嚿嘢系当然会有 AI 错误啦，即系其中一个好得意嘅，你哋可以睇翻嗰个 Sola 嗰段片啦。其中一个好得意嘅就系择色啦，佢嘅色咧系四面都系四嚟嘅，咁冇嘢啊。嗰个嘢系讲系攞嚟讽刺台湾交通噶嘛，即系择出嚟嘅，梗系四定了啦。即系 OK， 我知好辣。咁啊，呢个 Sola 系相当之亲民嘅，咁应该一开始系美国嗰边开始先啊，英美嗰边佢而家就全球都可以用。到啦，当然是收钱的啦。咁虽然都是收钱，但就冇 Google 嗰个咁刺根，因为 Google 嗰个系讲紧收钱都唔止，系要高一级嗰嚿嘢先俾到噶嘛。佢唔系普通收费用户就用得噶啦。咁啊，当然唔算好快啦吓。咁啊，然后呢个礼拜啱啱出嘅谷个新嗰嚿嘢 Image 嘅， 系 Image 啊 ，IMAGINE， 但系佢个版本号系 0.9， 咁原因亦都好明显噶啦。第一讲明呢个系 beta 嚟嘅。即系未系正式版嘅，咁原因都系因为 Sola 出咗啦，你再唔出嘅话咧，就会落人后风啦。咁所以佢而家拱咗出嚟，质素嚟讲咧，其实系唔够 VO 或者 Sola 二咁劲嘅，好有实、好认真嘅。佢只系比后面要嗰一个好少少嘅啫，但系有两个大优点。第一，快，佢分零钟左右就可以生成一段片出嚟，你订张图俾你，佢就分零分嘅嘢。第二，Elon Musk 帮你埋单。免费用户都俾到，虽然会有次数限制啦，但系如果你纯粹系玩玩嘅话咧，还好嘅，20次嘅限制唔算好多，因为佢都要试几多次先可以试得到嘅，即系佢丢出嚟都几随机吓，唔一定系就系马上系你要嘅嘢，佢嘅服从指令嘅能力偏弱，佢会自己脑补出嚟，但系系咪你服从嗰个咧，另一回事，你可以描述俾佢听。佢好得意啊！大家如果用正常用谷啦，谷啊，即系都系 Elon Musk 用嘅 AI 啦，通常系用 Twitter 隔篱嘅其中一项揿落去噶嘛，嗰个生成唔到影片嘅，你要直接揿 GOOG.com 先可以揾到佢嘅，咁或者系用直情谷自己嗰个 app 啦吓，先可以使用到佢。虽然都系 根据佢个负荷啊，负荷大就俾少啲，负荷多少就俾多啲啦。你话系咪好唔够咧？又未至于噶，你俾啲耐性嘅话咧，唔使钱都冇问题嘅。咁当然啦，重点就唔系呢啲地方，重点系可以咸湿，可以咸湿，可以咸湿。重点要讲三次， 重点要讲三次，系啦。 因为前面嗰两档咧，擦边佢都会 ban 鸠你嘅。呢度入边咧，未见过佢 ban 我，最少系咁样啦吓。亦都其他用开嗰啲 friend 都话冇试过俾人 ban， 最多系做唔到佢要嘅嘢嘅啫。 嗱，应该讲就系张咸图掟上去，佢最多话俾知唔得，张图我搞唔到，你搵我第二张图啦，最多咁样嘅啫，唔会 ban 你嘅。 佢会 ban 你张图本身，但系佢生成出嚟嘅嘢咧，再冇 ban 嘅嘢啦。咁啊，佢入边有个 spy 模式，香料嗰个火辣模式啦，俾你 稍微黄啲啦。 唔系稍微就直情系 L 可以出到，但系佢出到个模式俾你，因为你掟张图俾佢，佢跟住会直接就生成到段片噶啦。其实我觉得呢个有啲戇鳩，佢掟落去之后咧，唔俾机会你去提落提词性噶，就咁掟落去，首先生成一次先，然后之后你先可以再拣去生成，即系譬如分模式啊、normal 模式啊，即系个 custom 模式，即系俾你打提词落去嘅，亦都仲有一个最紧要嘅 spy 模式。但系呢个咧就最神秘嗰嚿嘢咧就系唔系过一个都见到嘅， 我就见唔到啦。我头先我就揾唔到啦，头先。 有人话系要喺 app 上面，亦都有人话冇嘢摆出到，但系几乎共通点就系你最少要曾经科过水，佢先肯弹出嚟。我唔知点解，可能 咁我冇啦，因为我冇科水嘅。虽然佢话而家一年其实咧2300蚊，即系佢而家300蚊一个月啦，300蚊美金一个月，咁一年300蚊美金即系2200蚊咧。其实讲真，以玩 AI 嚟讲，呢个价钱唔算太贵嘅。但系问题就系对于我呢，至少我未揾到一个就咩？我谂办法将三千蚊成本回水嘅回收方法，即系话我冇办法用 AI 生揾钱，咁我梗系唔再啦。 哦，咁你俾几千蚊去玩都可以嘅，另计啦。总之就系而家暂时嘅线索，因为佢冇讲到，有啲人开到，有啲人开唔到，有啲人本来开到后尾开唔到，亦都有啲人本来开唔到后尾开到，真系唔知佢点样比。但系总之，如果你开到嘅话咧，系直接真系咸湿片，你直接可以攞佢嚟拍咸片嘅，真系复合运动。冇格仔，仲要系，都因为鬼佬唔兴打格仔啦，系直情可以做得到啊！但系都有缺点嘅。第一就系日系美少女画风喐起嚟，有机会会变咗真人画风，直情会变咗做欧美真人，或者系最少系欧美卡通嗰种模式，唔一定系卡通啦，欧美嗰种比较写实嘅种风格嘅动画，亦都会频越变巨越，味道好巨嘅，但系原本一个几乎平嘅角色，啪下，我谂。由大了我就知道啫，由细由到大我知道啫，但系你唔系拍两嘢就变大噶，大佬，即系呢啲属于人体改造嘅范畴咯。即系当然我知道，因为佢个资料大部分都系欧美嗰种色情片嗰边走出嚟啊，所以佢好容易会走咗个路，个统一性都系比较弱嘅。当然佢生成几秒钟就变化唔至于太大啦。谷仲有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唔知系我嘅问题啊，定系佢嘅偏见啦，定系乜嘢啦？我掟所有石，我先话你听，我掟落去嘅片咧。擦边都唔算擦边，其实算系几健康噶啦，因为我惊俾猪塔病，佢已经算系几健康噶啦。但系佢出嚟啲声咧，你揞捻住画面，又系嗰啲呻吟声啊，咦呀嗰啲咧，我咁样，喂你唔好咁啦，好捻尴尬噶，即系我唔知系我嘅问题定佢嘅问题，总之就系有声有声嘅烦恼嘅咁，因为有时咧就系个画面抽到好靓啦，但系个声又唔得，我而家唯一办法就系飙鸠咗个声佢。淨係出畫面，即如果作咗咁一部分嘅話，又或者係一個畫面好，一個聲好，咁兩個夾埋睇下夾唔夾到啦。但有時都夾唔到噶嘛，因為聲仲有個時機嘅問題噶嘛。有個小問題就係嗰啲聲成日都係配得唔係太好嘅。VEO 同埋 Sola 嗰個配佢講嘢咧，係真係好似一個人嘅台詞嘅，但係嗰個檔就如有啦，佢又唔係完全冇，但係唔啱畫面嘅又有之，講嘅嘢唔係你講嘅有之。个声调同个角色完全唔夹嘅又有之，你要抽一正嘅话都有啲困难，但唔系做唔到嘅，可以嘅，即系摆明个角色就裸嚟嘅，但你出嚟个把声廿零岁嗰种声咯，又唔系真系好老，但系差咗一截咁样，到佢只要男同女声都捞乱啦，但系唔系好配合个角色嘅，都经常会有嘅。总之就系其实一个几方便，个门槛非常之低，但系都未至于话佢完全放飞自我，而且佢。限制最少，虽然佢未至于完全冇限制， 但是基于 Elon Musk 讲之前都讲过咸湿嘢佢照俾㗎嘛，即係其实之前谷LMM 嗰阵时都系已经讲过咸湿嘢照俾㗎啦，佢而家就系话呢咸湿嘢真系照俾。即係正系呢方面就已经海放前面嗰两个，当然睇你点睇啦，即係有时真系唔系话真系一定要想做咸湿嘢，但系你呢样又唔俾嗰样又唔俾，即係拆少少边都唔俾咁样。喂，大腿肉多少少咁样又唔话唔俾，低胸少少又话唔俾，即系好少少啦。佢未至于完全冇审查，但系比较轻松。尤其是如果你系开到 spy 模式嘅话，咁啊点样开就真系，即系我宁愿你同佢讲，哦，俾钱咯，即系同之前阿阿里就一样啫嘛。你要 spy 模式啊，俾钱咯。之前都系咁样讲啊，我估佢应该都系咁样的意思。我觉得冇问题，还 OK 嘅。佢又唔系真系收得好贵。如果系中间嗰个档嘅话，佢又唔系要追上欧查嗰个先可以啊嘛。佢系 premium 已经得啦嘛。 即系如果你可以俾$30试下玩一个月嘅，讲真，如果你想真系想试下嘅话，$30玩一个月 OK 咯，唔得咪算位数咯。 目前比较麻烦就系唔一定系俾咗钱就一定有咯。 咪做咗依家先办法啦。如果俾咗钱就得嘅话，咁$30我即系白俾嘅啫。我又真系用唔着又系。 咁最后一个就系能力系最弱，远弱于前面三个，甚至比谷仲要弱一截嘅。Wang WAN 啊，我唔知应该点读，其实就系阿里巴巴嗰个通二系列嘅模型啦。千文应该系佢 LLM。最特大咩系开源同埋家用 display 可以用。前面嗰三档嘢，先唔讲佢唔开源，就算开俾你都用唔到噶啦。我几乎好肯定，佢需要嘅 RAM 绝对系黐紧筋嘅 VRAM 啊，讲紧佢就算开俾你都冇啊。之前 Gook 2 开咗俾你啊，你用唔用到啊？用唔到啊嘛。家用 VRAM 了不起咪509032G行唔喐嘅。前面嗰三个就算开个模型俾你，你就行唔喐。但系呢档咧，普通卡口样，最细嗰、那个好似4B 定8B， 总之最细嗰个啦。8G VRAM 就行到咗啦，8G VRAM 系讲紧3060 Ti 就有 8G 嘅，即系基本上30系大部分都有 8G 噶啦，更加唔好讲啲更加高阶噶啦，你3090有24G，又或者而家4090、5090甚至有32G，系可以家用 display 行得喐，家用 display 行得喐兼开源就代表住你第一你可以自己去魔改佢，第二就系代表住唔会有任何人可以去审查你，完全冇可能啦。当然啦，你话个模型本身有啲咩偏见啊，成限制嗰啲嘢，可能也许未必有，我唔 sure 啊。但系有都冇所谓嘅，因为只要一个模型可以任你冇嘅话咧，你可以逆向去训练翻，令到佢呢啲咁嘅限制消失嘅。佢只要开完成个模型任你冇，之前我都讲过啦。 咁仲有一个优点咧，只因为佢系本地运行，全机系本地运行，所以佢可以用 Lola。Lola 呢样嘢咧，玩开 AI 嘅应该好熟啊。不过呢度都姑且讲一讲啦。西部原理就唔讲太多啊，费事阿杰特瞓着。咁啊，佢系专等针对单一个概念或者好少数概念去翻吞嘅一个模型啦。你可以咁理解，佢可以同正常嘅模型结合埋一齐去运算，可以加啲概念落去。佢嘅特点就系体积细，制作佢咧，你个运算量都相对要求比较低，你屋企嘅 display 都一样行得喐。咁啊 ，Lola 最常见就系图片方面啦，但系其实其他 LM 啊或者系而家影片呢啲咧都可以用到嘅，只要系 transformer 架构嘅都可以用到嘅。喺图上边咧最常见就系喺俾某啲画风或者系角色嘅特征，呢两种系最常见啦。喺影片制作入边咧，呢两样都有，但系最重要系动作，即系某啲动作你死活做唔出来，你只要掟佢个 Lola 落去咧就可以做。譬如我要个挥手嘅动作，我只要练一个挥手嘅 Lola 加落去，咁佢可以好容易咁做到个挥手嘅动作。咁啊，当然嗰啲啪啪啪动作都可以啦。咁因为佢体量细，附加于其他模型之下，所以佢可以多个 Lola 拼合一齐用，又或者系你一个分镜用一个 Lola 都仲得。即系譬如话我呢个分镜系全教士式嘅，咁跟住啪啪啪啪咗几拍咗十几秒，咁跟住我换分镜啦，咁啊转佢一个转身嘅动作嘅 Lola， 然后整个后入式，系都系讲咸湿嘢噶啦，咁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所以喺好精细嘅调整下边咧，其实甚至有可能，只要你够耐心。整得夠多 Lola， 甚至有可能是比之前那些更加好的。当然你要做的功夫技术门槛就会高很多啦。所以一种高投入高回报的模式咯。咁啊，呢四档嘢啦，呢个佢 2.0 去到 2.1， 而家上到 2.2， 一个非常微幅的进步，但是好过冇啦，叫做因为佢问题都非常之多㗎。 其中一個就是如果是二次元的模型，即是我們日系 ACG 啦，主要講緊它會有一個口部過動症，講嘢開口合口是開得非常之頻繁，頻繁到你覺得它是一輪嘴咁講緊嘢，配我而家講緊嘢就差唔多啦。但係好多時佢講嘢係好慢㗎嘛，而且佢係冇聲音嘅，前面三檔咧係有聲嘅，咁啊佢直情係冇聲嘅，咁啊佢兼顧唔到呢部分啦嚇，咁你都可以理解啦。咁但係如果純粹要鹹濕嘅，你咪自己啲整翻啲罐頭啲耳牙喉聲咯，因為佢完全可以高度齊作，所以冇任何限制。咁但係調翻轉，因為佢行嘅係你樽殘廢 display。人为佢残废嘅家用民用嘅，差好捻远啦！人哋嗰张卖几廿万，你嗰张卖几千蚊，你都谂到你嗰张个性能可以差几远噶啦？如果你几千蚊就可以做到人哋几廿万做嘅咧，佢嗰啲嘢仲使卖嘅？阿老王赚乜鸠啊？所以咧，佢最高去到 720p， 最高理论上啦，但我系冇见过人咁样做嘅。你行 720p， 你仲你真系捞到天荒地冇啊！我话你听 ，480p 都捞到你天黑啊！大概情况下。8fps 嘅 480p 嘅片，用3090行，大概要行十几分钟。呢、这个已经系讲紧用3090有 24GB 噶咯。如果你爆 VRAM 要行 low VRAM 模式嘅话咧，其实所谓嘅 low VRAM 模式，即系将你个 RAM 调用咗去当 VRAM 咁用。RAM 同 VRAM 个频宽差几远，我哋之前有讲过噶啦。如果一旦将 RAM 当系 VRAM 咁调用嘅话咧，个速度会暴慢。我听到人有两个钟头，啱唔啱？你就唔好为难你部嘢啦。虽然我估计搞到两个钟头，最大可能性就系佢唔单止将 RAM 调用咗 VRAM， 佢甚至将 hard disk 调用咗过去。即使你 RAM 都唔够，咁佢唯有用分页档，即使你 hard disk 或者 SSD， 今日更加慢多几千重，咁啊，即系要睇翻你硬件性能，佢比一般嘅图像生成嘅系个要求会高好多，同埋你出嚟个解释度系偏低嘅。如果要去到一个可以睇嘅话咧，你可能需要放大翻佢，即系另外运算去 upscale 上去啊，会容易过你一开始生成一个大嘅。咁当然啦，一开始生成一个大嘅好处就系画面精细啲啦 ，detail 都多啲啦，成啦，但系可能会捞捻到地天荒地老咯。我知几秒钟啊，要捞你十几分钟，最快家用机5090去捞一个 320p 嘅都要几分钟，一段片系讲紧5秒。咁当然啦，就睇你又辣又唔辣啦，呢几样咁啊，尤其是前三档啦，都系最近啱啱先更新咗，所以我哋先一次过攞嚟横向比评下佢啦吓。咁啊，仲有啲相关嘅八卦啦吓 ，Solar 一出嗰阵时咧，因为佢个真实性同埋容易操作性啦，好多人即刻就开始上咪咪啦。咁啊，阿 Sam 本人亲自落场啦。咁啊，即系话我开放我自己个样，你中意点玩就点玩。佢本人开放就另一回事，但系好多人玩嘅系比较超，同之前阿拉罗布拉拉一样，大家嘅创意力系非常之分咗做非常之弱嘅一群，同埋一啲脑洞大开嘅一群，大部分都系前者嚟嘅。人玩比卡超，你就净系识玩比卡超，喂，人哋乜 Q 都玩得，佢做乜净系玩比卡超咧？系咪？咁唔紧要啦，总之你搞出啲人话，咁老人会唔会咩啊？咁乜乜乜七七啊？一如之前老人讲嘅嘢，佢哋系唔在乎你用乜嘢去生成嘅，佢只会在乎你本身嘅成品会唔会超出咗佢哋容许限制，而佢条红线都画到好实噶啦，之前都重复咗好多次啦。你纯粹攞佢嘅版权嘢去异创，佢系唔会管你嘅，虽然佢亦都冇正正经经咁授权俾你，但系从来冇见过纯粹普普通通嘅异创佢会喐你。通常会出问题就系你攞佢嘅角色去做一啲贬损角色嘅。嘢即系嗰啲咩咩猎奇啊、血腥啊、乜乜嗰啲嘢，佢可能就会喐瘦嘟嗰啲嘢先会喐啦。就算系十八禁都好啦，都系啲瘦嘟嘅比较会多啲。即系佢条线其实都好一路都系嗰条线嚟嘅，佢冇乜喐过嗰条红线嘅。佢唔在乎你系画出嚟嘅，你系 AI 生成嘅，定系点样样。佢只在乎你会唔会最终影响到佢。佢之前嘅公告都有提到呢样嘢嘅。都是这样啫，咁但是呢方面呢，阿 Sam 真係不愧係佢啊，有一手。咁佢呢就反手将呢个被攻击点反手一转，就话我哋日后就会开启一个盈利分润模式，就係、是、如果你用咗某个版权嘅话，我哋呢就会将一部分嘅去分润返俾相关人㗎啦。即係有啲似 Spotify 嗰种啊，你听佢嘅歌，听咗某个人嘅歌，佢就会分翻俾佢。咁当然分几多就另一回事，点样分就另一回事啦。但系佢突然间丢咗个嘢出嚟，咁突然间好似将佢本来嘅指责点啊，突然间变咗反翻转，因为正常系冇噶嘛，从来冇咁嘅例子噶嘛。咁佢突然间咁样讲， 咁就将个烫手山芋丢翻俾戴权方啦，嗱我分翻俾你咯，大不了。即系当然啦，道德上咧就另一回事嚟嘅，因为如果你觉得版权嘢嘅训练系有问题嘅话，咁你就算分翻片俾佢都系有问题噶。即系因为人哋冇话卖嘅，唔一定卖俾你噶嘛。个版权我自紧，咁不过算啦。咁啊，佢又要唔要一夜反扭翻转，非常识得炒作。OpenAI 个估值又好，融资又好，佢出咗 Solar 而之后。个估值嘣嘣咁声咁升，新一轮嘅融资亦都完成咗啦。我个数字我唔记得咗，总之就系未到赚到盆满钵满，但系个融资突然间暴升咗，即系估值突然间又升咗，佢呢个永动机又可以继续玩落去啦。因为之前已经讲紧，因为 GPT 个表现唔见啊嘛，即系俾 Google 俾谷啊嗰啲嘢去超车啦嘛。咁佢而家咁样丢出嚟之后咧，突然间又好似引领紧行业咁样啦。即系呢条仔真系好难识炒作，即系只能讲。但是这个可能都是一个解方的，就是对于这个版权的东西，我之前有讲过啦，无论哪档东西真的告到我，最终都是讲钱的而已嘛，即是无论是那些什么纽约时报啊，或者是迪士尼啊，那些真的告，其实都是要钱的嘛，我最终都是讲钱的而已嘛，好认真，这个商业世界这样运作啦，似乎又丢了个解方出来，理论上可以完全不给钱你的，但是咁你既然系咁，我分翻啲俾你咯。大家有钱，大家赚。系唔系一个解方咧？我唔肯定，但系可能系咁样啦。咁啊，顺便讲到啦。既然讲到呢、這个，我顺便讲少少，炒开少少啦。之前我唔记得边度有单唔算成功咗咧，或最终系定系和解嘅嗰部分讲嘅，唔系话用人哋嘅资料去训练，所以唔得，而系话佢训练嘅资料来源系老法非法的。包括 Meta 嗰单，亦都包括 Mojuli 嗰单，都系咁嘅情况，系讲紧佢嘅资料并唔系网络公开嘅嘢嚟嘅。 哦，咁就麻烦啦。 系理论上你要付费先有嘅内容，而嗰部分佢系冇俾到钱。咁你用人哋嘅嘢唔俾钱，嗰、那个费系本来要收钱噶嘛？你本来就话网络上边已经公开一部分，咁就另计。但系如果你系嗰部分本来系收钱先睇得到，而你冇俾钱嘅情况下攞出嚟用。咁啊，的確係另一回事嚟嘅，就唔好將兩隻撈亂 ，OK？ 咁啊，分翻嚟 ，VO 呢邊咧個問題就係佢真係啱啱都講過好幾次，真係錢嘅問題。佢個商業模式行唔喐，你見 Solar 揾得幾咁風生水起，既唔識網絡炒作，亦都唔識方商業模式。呢、這個 Google 真係比較短咗少少啦嚇，頓咗少少啦，大公司係咁噶啦，佢係唔識點樣去推，因為的確佢真係燒緊咁多錢，點解你可以幾乎唔使錢？其实老实讲咧，订阅之后任用咁滞，你可以叫唔使钱噶啦。去用 Solar 就因为佢烧钱贴俾你噶嘛。点解你可以唔使钱用谷个 email？ 因为马斯克贴俾你咯。暂时佢贴俾你去抢声量又好，抢市占又好。到你玩到咁上下唔够后，再订阅佢系主要行而家主要想行呢部分啦。因为已经有人用佢嚟赚钱噶啦。因为之前咧主要就系用阿里巴巴嗰嚿通义嗰个贸易，因为只有佢可以攞嚟做咸湿。因为大家都知道。网上订阅嘢咧，无论系睇片又好，睇画又好咧，咸湿系差109,000出嚟嘅。你只要肯咸湿咧，一定会有人肯订阅你噶。但系你唔肯咸湿嘅话咧，就即系我到而家都得70+个订阅咗，就咁解啫嘛。就俾钱嗰啲啊，唔俾钱另计。咁一样嘅情况啦，就系啲人肯俾钱帮你生成一啲咸湿影片，然后你用呢样嘢去赚翻啲钱翻嚟。啱啱杰特讲嗰种系 work 嘅呢样嘢，的确系 work 噶。咁佢而家谷咪想咁样做，因为调翻转，如果我攞 VO 嚟搞嘅话咧，翻唔到本啊，太贵啊！我要几时先俾到$1,000+去回到我本？回本啫，我搞咁多嘢，最后回本，咁我得个搞收购个和咩，大佬？咁当然我用谷都唔系赚攞嚟赚钱嘅，咁啊另计啦吓。咁但系即系佢做咗个好产品出嚟，一个好强力嘅产品，作为一个玩开 AI 嘅人，我觉得 VO 系真心劲嘅。亦都系真心系正道啦，咁样叫啦。因为之前嗰种 Solar 呢种放飞自我咧，就唔系一个好嘅嘢嚟嘅，即系搞到我喺度不断咁重试、重试再重试，都未中我要嘅嘢。其实唔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真系一击即中。我写得好，你就可以俾到我要嘅嘢。而家我生图都系咁嘅，基本上我嘅 prompt 写一次嘅咋，我唔需要再改性噶啦。当然可能中间要执啦，但系我只要写，佢就会俾到我要嘢俾我。而家图像方面已经可以做到噶啦，但系影像方面 ，Solar 呢种放飞自我咧，好撞运气咯，咁样。但系佢技术方面好劲啊，但系 佢個定價或者策略都係唔多掂，反而唔夠啦啦不啦啦咁多人用，啦啦不啦啦反而更加多人用。而家調翻轉個正名，大家都唔肯再叫佢嘅正名，佢個正名係 Gemini 2.5 First 圖像模型咧，佢係有正名咧。啱啱呢個啦啦不啦啦其實係佢內部代號嚟啊！我之前我哋上一個專題都提過，但係冇人再記得佢啦，屌！大家就係記得佢啦啦不啦啦，好似彷彿佢唔係 Gemini 嘅一系咁樣。不過算啦，唔緊要。咁啊，谷歌嘅優點啊，當然就係政治嘅問題啦。嗰啲因為之前我唔記得邊度啊，應該係 GPT 啊，係唔俾生成嗰啲政治人物啊，即係你想啊，普京同阿 Donald Trump 打拳擊，一開始得嘅，而家後屘唔得啦，全部唔得啦，即係除咗谷歌就肯繼續俾你做。呢啲嘢咧，即系人哋唔俾啊嘛，我调翻转啦，喺在商言商，你点解唔俾先？有咩咁大不了先？如果出嚟会出到问题嘅话，咁咪问责自负咯。调翻转讲啦，系咪你唔俾呢个世界就唔会有假新闻啦？虽然而家已经见到好多噶啦，开始见到啲咧 ，Sora 做出嚟嘅片，因为都几真下嘅，呃到唔少唔系好深究嘅人啦。咁的确系问题啊，但系你唔俾又如何呢？即系你唔俾有现实人物存在又如何？你唔俾有咸湿嘅嘢出到又如何？唔通冇人就会冇人做咩？即系当然 ，Sora 呢个强制水印都系一个叫做破解咗啦。咁你要破解你嘅事，防君子唔防小人。即系啱啱讲漏咗。仲有就系、是、因为佢咧就仲有一种防君子唔防小人嘅就系佢后屘俾人讲话比卡超乜乜乜乜，佢已经系阻挡咗唔俾你去生成一啲版权角色。但佢嘅阻挡方法基本上就系防君子唔防小人，就系佢唔俾你生成比卡超。如果你生成提到特定某个角色嘅话，佢会话你听你提到嘅嘢有个版权角色，佢唔俾你生成。佢唔俾生成比卡超，但系你可以生成黄色电气鼠，即系你唔可以生成一个系嘛孙悟空，但系你可以生成一个刺猬头着住功夫衫，然后出龟波气功嘅人，就系这么回事。出到嚟嗰嚿 exactly 都系孙悟空。你只不过唔叫佢个名嘅啫，就系呢个人完全可以绕过，甚至我直接用 AI 嘅指令去生成咗。因为我其中一个辅助系统就系同你讲，你生成角色的时候唔可以生成，直接讲佢个名出嚟，你描述佢个外形，回复佢外观，佢咁样去绕过咗呢样嘢，即系防君子唔防小人都变成就系、是，总之我挡咗噶啦，有人挡咗就唔关我事啊。佢哋啲不负责任制啦，总之就系问责自负咯。而谷就再简单啲。你咪相信咯，你有咩事你嘅问题，你生成出嚟嘅嘢出问题系你嘅问题，即系等于我系枪厂，你攞支枪走去射人系你嘅责任嚟噶嘛，唔关我枪厂事噶嘛，即系整把菜刀出嚟，你劈菜咪劈菜咯，你攞嚟劈人关我卵事，就系、是、完全系咁嘅态嘅嘢，咁而事实上都系、哦，理论上应该系使用者嘅问题嚟噶嘛，唔应该系要个平台去包你底噶嘛，即系当然啦，佢。多多少少都仲有少少規限嘅，即係其中一樣就係死罪就係兒童色情啦。佢有嘗試擋過嘅，咁啊，所以點解記得話佢會俾人擋？其實一部分就因為喺鬼佬世界眼中，重生一次，一係美少女等於兒童色情，冇得講啊！呢樣就，但係佢都算係鬆嘅，唔係下下都有嘅咁樣啦。咁最終極之後，當然始終都係開源的模型，任你冇啦嚇。佢有中國嘅閹割部分嘅。虽然影像就比较少见，但是通义的模型一向都有加料落去，即是不可以讲中国啊，不可以讲政治啊，诸如那些东西，即包括 DeepSeek 都是这样的情况啦。有存在的，但是因为是开源，你完全可以网上找到反洗老板，你又怎么看、即是将它、去了这部分的，你完全可以网上找到，而且会有很多特化的东西。因为它这个本身是通用的嘛，通用模型，你有真人又用得，你卡通又用得，你日系美少女又得，你欧美系的卡通又得，乜都得的嘛。但是乜都得啫，乜都唔得啦，即系样样通样样松啊嘛，时限关中冇将嚟，咁所以佢就有啲就系将佢专门调教去，佢预设就系日本美少女的，咁佢出问题或者你要重抽嘅数目比较少，毕竟你一抽就十几分钟，你每次生成就十几分钟丢落去，跟住出嚟一个效果唔好，你又要等多十几分钟，那个效率系好弱下嘅，但系都冇办法难为呢张嘢啦，呢张嘢。就是咁大把，咁可以自己 tune 亦都系有好处嘅，即系等于你即系呢个稳定江山啦。到而家为止，依然系其中一个生图嘅主力，都系因为咁啫嘛。因为有无限多嘅模型，大家任搞，即系将佢生成到唔同嘅模式，去 tune 佢，做 fine tune， 先出有唔同嘅特色嘅嘢。即系等于大家成日都会觉得有啲图睇一睇就知 AI 啦。主要系唔系你认得佢有啲咩嘢，而系你认得嗰个主流嘅模型。 嗰个样，但系你知道 fine tune 完之后咧，系可以完全唔一样嘅。咁啊，各方面呢四档都有自己嘅特色啦，叫做都系嗰句咁啊，一直好和稀嚟嗰句就系根据需要谨慎购买。咁讲咗呢个最新 AI 嘅影像相关嘅最新嘅嘢，咁啊，根据自己嘅喜好、承载能力，可以俾嘅愿意俾几多钱，同埋门槛，自己选择呢四档嘢。至于腾讯嗰档混元大模型就算多数啦。除了官方给你那一塊，即是他官方自己上面给你混人口的模型之外，其实都算了，他理论上都是开源的，但是我只能说我试了两个几钟头，一路报错，不断地报错，报错到烦，都搞不定，我教他不算了，即是他不是说我行不行得动的问题，他开源也有家用可以行得动的版，勉强行得动，他说推荐32激，我是没有32激，我有24激的，但是我用 low RAM 模式应该都行得动，他行都行不到，他直接报错给我，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不够 RAM 所以他报错还是什么，但是总之我行不到动也都没有人理，他是有存在在网上面，虽然可以开源，但是都是官方行给你的嘛，那旧我是见过的，但是效果都不普普通通，不会好得过通义好多嘅啫。但系通义最少可以将 display 上边行下喐啊，佢行唔喐嘅。调翻转佢啦，通义个模型虽然话你喺家用 display 行得喐，但系技术门槛相对比较高，你要 set 好几多嘢，唔似前边嗰三档咁。前边嗰三档基本上你系上去打机一字架电噶啦嘛。就算佢要求你个 pom 个输入有比较高嘅 VEO 都好啦，你都系打字架电，你唔需要 set 平台啊成嗰啲嘢。咁当然呢啲嘢其实。我老实讲，我真系唔系觉得好难嘅啫。你真系搞唔掂嘅，你问 AI 佢会一步一步话你听点样做，唔难嘅，真系唔难嘅，差咗你学唔落嘅啫。但系混元另外，腾讯嗰嚿混元另外嗰嚿嘢好唔好另一回事，搞到我搞佢唔够掂。如果我要用官方嗰嚿，又有你官方审查，要首先审查色情，然后又要跟你中国嗰啲个 K 卡嗰啲审查，咁就免了。就系、是、唯一优势就系开源啫嘛，你开源个优势完全冇俾你官方审查审条捻木咯，真系唔系话佢冇其他嘢啊，但系我主要讲紧，所以呢四档系会好啲啦吓，咁样即系腾讯个档就收捻皮啦，叫佢即系 差唔多啦， 啊咁啊差唔多啦，咁啊都系嗰句，根据需要谨慎选择你用边只咯，即系各有各嘅优，各有各优点咁样啦，咁样去玩下咯，即系而家暂时都只系玩下，生产力方面暂时都仲未见到有好强嘅生产力，除咗嗰啲咸湿影片，然后俾人订阅嗰啲之外，我暂时唔见佢有啲咩好强嘅生产力啦，咁样啦，好，咁啊不定期嘅呢个 AI 嘅专题又到差唔多啦，咁样，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